第72集，现在我是不是亿万富翁了？几天之后，温小辉和洛毅、曹海再次在洛毅家见面了。温小辉和曹海看了看对方，表情都有一丝尴尬。洛毅则是神色凝重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笑过。 温先生，没想到咱们还有第二次签合同的机会，很有缘呢。相信洛毅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，那么我也就不赘述了，你只要签上字，按上手印就可以了。 温小慧拿了过来三份合同，起码有十几页，他装模作样的翻了翻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。他放下合同看了洛毅一眼，洛毅也看着他，目光沉静如水，藏着令人猜不透的思绪。 小辉哥，你随时可以反悔。 我可以当初不答应，但我不能现在反悔。既然我已经答应了，就不反悔了。合同我懒得看了，反正你们研究过了，就那么回事吧。反正该担心被骗钱的也不是我。 当温小辉的笔尖马上要触到白纸的时候，洛毅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曹海镜片后面的眼睛闪了闪。 怎么了？ 洛毅抿了抿唇，表情有些僵硬，半晌才吐出三个字。 谢谢你。 不客气。 洛毅松开了手，垂下了眼帘。 好了，现在我是不是就成亿万富翁了？ 是的，温先生，办理继承税等手续还需要几天时间，你可以尽情享受身为亿万富翁的时光。 好爽啊。 小辉哥，你想要什么就尽情的去买吧。 其实我现在不缺钱了，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，你们抓紧办吧，办好了我把钱转给你。 你刚才已经签了赠与合同了，等你继承遗产后马上就会转赠给洛毅。 哦。 虽然这挺合理的，可温小辉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其实没必要急着确认的，他怎么都不可能吞洛毅的钱呀。他想，可能是为了避免麻烦吧，也没必要为这事再见第二次，再签第二次了。曹海站起身，朝温小辉伸出手。 温先生，谢谢你的配合，你帮了我们大忙。 温小辉跟他握了握手，多少有些不屑。 哈哈哈。亿万富翁，这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啊。 是啊。 咱们今天庆祝庆祝吧，庆祝我成为暂时的亿万富翁，庆祝你融资成功。 好啊，想吃什么？ 油焖大虾。 走，去超市买去。 两人一同去超市买了菜，然后有说有笑地回到家里，一起准备晚餐。除了洛毅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的，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。温小辉松了口气，他觉得自己这次的选择应该也是对的。就像他当初签下那份监护合同，洛毅出现在他身边，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之一。过了几天，黎硕请他吃饭，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黎硕看上去春风得意，简直比以前更帅更耀眼了。 哎，黎总，最近碰上什么好事了？看面相都看得出来。 刚结束了个项目，一身轻松，你才是事业长虹吧，温老师。 温小辉嘿嘿笑了起来，兴奋地跟他说起自己最近参加了什么活动，赢得了什么机会。黎硕很为他高兴，两个人边聊边吃，气氛浪漫又融洽。 吃完饭，他们在商业区闲逛起来。黎硕陪着温小辉看彩妆专柜，还耐心地看他试色，给出意见。店员看着他俩，眼睛都直放光。走过绿地，两人在长椅上坐了下来。 我感觉自己现在特别有钱，我现在确实特别有钱，暂时。 怎么了？ 刚涨工资嘛，以前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一下子拿着有点手软。哎，笑话是吧？我最开始实习的时候，一个月工资1500啊，转正涨到2800，再然后我就出国深造了，回来就过万了，多少有点暴发户的快感。 不是笑话你，是觉得你很可爱。你的今天都是你的劳动所得，很值得骄傲。 哼哼，主要还是我长得可爱。 黎硕含着笑掰过了他的脸，声音充满了挑逗。 让我看看。 温小慧有点不敢直视黎硕那双深邃的眼睛，但又不能不看，显得他太孬了。黎硕捏着他的下巴，轻轻亲了他额头一下。 非常可爱。 温小黑笑了笑，他突然发现黎硕的吻没那么让他心动了。 你知道吗？从美国回来后，我后悔了一段时间。 为什么？ 那天晚上，我真的应该继续下去。 温小黑想起那次被腰斩的激情，心情很复杂。他有点遗憾，又有点庆幸，他都觉得自己要精分了。此时听着黎硕暧昧的调情，不禁脸颊有些发烫。 小辉，既然你已经回国了，而我们依然没什么改变，我觉得我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。做我男朋友吧。 温小辉的脑子顿时乱了。如果黎硕在他走之前的那一晚上，第一次亲他的那天，说出这句话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可是现在，他犹豫了。他曾经期待从黎硕嘴里听到这句话，此时他却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因为在这种关口，他想到了洛毅。他发现他无法答应黎硕，因为他想到了洛毅。 小辉， 黎大哥，我 是我太一厢情愿了吗？ 黎大哥，说实话，如果一年前你跟我说这句话，我会很高兴。 所以现在， 当时你是我的理想男友，你让人挑不出一点不好，现在也是，你还是那么完美，但是我。 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。难道他能说，如果我答应你，洛毅会伤心吗？他简直不敢想象，如果洛毅知道他和黎硕在一起了，会怎么样？洛毅那么依赖他，那么喜欢他。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 温小辉咬住了嘴唇。这个问题比所有问题都难以回答。他喜欢洛毅吗？他问过自己无数遍，最开始是不，然后是不能，再然后是不想，再然后是……如今，他如果说不喜欢洛毅，这句话恐怕连自己都很难骗到了。有时候他也说不明白喜欢究竟是什么，比如初恋男友，他只是觉得这个追他的男的真帅，真想谈恋爱啊，那就答应吧。可他知道，那不是喜欢。被劈腿的时候，他也只是生气的想整死这个贱人。再比如黎硕，他觉得这个人真完美，真有范儿啊，和这样的人谈恋爱，肯定别无所求了吧。黎硕是他对完美爱情的一个幻想，可要是黎硕不喜欢他，他郁闷两下，大概也就过去了。那么对洛毅呢？洛毅有数不清的让他心动的时刻， 有长久的暖心体贴的陪伴，有坚定的告白，有深到害怕失去他的感情。他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洛邑，就像洛邑不能没有他。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喜欢。黎硕看着他阴晴不定的表情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 李大哥，对不起。 你没有必要道歉，但我真的觉得很遗憾。 遗憾。温小辉觉得自己松了口气。黎硕面对他的拒绝，用的词是遗憾，一个保守的、风度翩翩的遗憾。如果是洛邑的话，黎硕这样的人真像一个没有瑕疵的美玉，人人都想拥有，可即便握在手里都渗不透他的温良却也坚硬的材质，触碰不到他的心。也或许是他想多了，只不过是因为黎硕不够喜欢他，那个能够击破黎硕完美外壳的人不是他。 李大哥，我可能这辈子也碰不上比你更好的男人了，但我们之间缺点缘分。 谢谢，我依然很喜欢你，你的自信，你的活力都很吸引我，希望我们以后也能是朋友。 当然，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简直把我的交际圈提高好几个档次。 回到车上，黎硕要送他回家，温小辉先给洛邑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洛邑，你想吃夜宵吗？我现在过去。 小辉哥，你今天别过来了，我还在外面忙些事情呢，可能很晚才回去。 哦，好吧。 自从上次签完合同，他已经快两个星期没见到洛邑的人了，几次想过去，洛邑都说很忙。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但想到继承税和公司的事儿，可能已经占用了洛邑的大部分精力，他也不能说什么。